又翻嚟老蛇独女今集嘅最后一节啦，第三集。我系奶昔， 我系陈威， 我系小咪。哇，你换咗衫咁 sexy 嘅，成个 A V 咁、啊。 水手装，美少女战士哦、 啊。顶你啊，唔系美少女战士啊，呢啲而家日本好兴啊，我中意做水 着。唔系，其实你做节目咁样着咧，我真系。我真的想停一停機，然 後即係落去買嘢，係咪？ 之後係啦， 有冇冰水？有冇冰水？ 呢度污咗機，我又污咗機。 係啦，呢度又冷氣又閂埋啦，咁 係啊， 跟住就成件事就四成章啦。 嗱，一陣聽眾唔好怪我喺度亂講嘢，唔好怪我隻眼唔知望咗去邊咁樣。 佢睇咩隻眼望邊嘅？ 唔係啊，我係唔知道自己講緊咩啊，亂咗， 亂咗啊！係講起嗱，你話我而家似。A.V. 咁樣啦，喂話啦，你有冇幻想過你自己做男優，或者其實你有拍過片、做男優嘅角色噶？ 好多時候咧，講緊細個咧，你 我的志願 係我的志願男優咁樣。 係咯，你哋睇 A.V. 嗰陣 ，A.V. 通常有女角同男角， 有啊， 成日都男人睇男角， 成日都會幻想 自己就係嗰個 自己就係嗰個男優。 但通常啲男優都樣衰喎，但係睇你個樣又唔係呢一類。 日本嗰啲係樣衰，應該咧靚 都有都有啲 靚 唔靚仔都好啦，但係總之佢哋嘅性能力係超強， 係嘛？ 係啊，跟住又又唔係大碌喎，但係你又見到無時無刻都好話扯啊扯。 佢哋會打真軍嘅其實，定係都係就 嘅。但係你先嗱，講起男優咧，我要暫亂下歌柄，就跟住翻嚟啦。最近有個趣聞，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啦？你最近咧，我哋公司咧喺度流傳咗一隻咧碟啊，即係咧你有冇睇過？有冇留到你嗰個手先？ 未留到，我未睇過。 係咪？你需要睇我你聽。話説咧，就係呢一隻碟咧，其實 你係嗰女主角。 唔係啊，我都想嘅，賺翻筆錢，大佬。 話説咧，同你拍咯。 就係 嗰度入角落頭， 係啊。我諗聽眾都好想睇啊。 咁話説咧，就係我哋都共同認識嘅朋友嚟嘅。咁咧就佢就拍咗一套港產 AV。 嗯。 咁樣咧嘅佢就係當中裏邊嘅男優男主角嚟嘅。 嗯。 咁當時咧，其實我睇完之後，我心嚇係咪收我哋個 friend 嚟啊？男優喎、啊，跟住我就問咗其他朋友，佢話係啊，係佢嚟噶。跟住我話：哇，唔係嘛？即係你冇想象過 平時咁細，大定細 啊？堅勁咯， 堅勁。 跟住同埋我覺得真係 A V 嚟嘅喎，唔打架仔嘅喎。心諗係咪就係 key 個頭落去？跟住其實個 而家係做到嘅，做到 key 嘅，但係 真係唔係啊？因為佢其實佢拍嗰個咧，因為港產咧就有啲即係意思係個質素係有啲差啲嘅，即係當然係冇 A V 嗰啲化到好靚妝啊咁樣。 碟嗰、那個咁即係而家拍咗套 A V， 但係佢即係你朋友係男優咁，但係嗰套 A V 嗰個劇情係咩嚟嘅？ 劇情咧就係話説佢係一個model 公司嘅老闆，咁咧佢就去要應徵一班 top model。咁咧，而嗰啲女優咧就係嚟應徵 model 嘅，咁而佢就係嗰個嘅老闆，咁啊就要試，就要 試下佢嘅表現， 試下佢表現啦 ，OK 啊，同你簽約啦， 係啊，同埋咧要喺佢面前換衫，換下啲唔同服飾嘅， 換下就話，都幾挺喎 ，OK 喎，咁樣 真定假啊？ 逐個少， 係啦，就逐個嚟，逐個 test 啊，咁樣跟住咧就 哇，咁佢同我幾多個對手一齊啊？ 戲裏邊咧，佢就同咗成30几个嘅，嗱，但係咧。我真覺得，我開頭都以為係真係可能 key 個樣落去，跟住個身唔係佢嘅。但係咧望下唔係喎，你個膚色啦，同埋佢係低成本製作㗎。 我揾得佢拍都， 即係變咗咧，其實佢唔係嗰啲好靚、好外景嗰啲，即係求其 就一個，即係譬如我哋呢個錄音室 咁。係啦，係啦，跟住就喺度拍咯，係低成本製作嚟嘅，所以咧咁低成本製作點會搞咁多踢啲嘢落去啊？跟住同佢把聲咧係一模一樣，同我哋認識嘅朋友。跟住當時真係覺得。唔係啩？ 你見到自己朋友做 咁，你之後仲有冇喺公司見到佢？ 咩啊？佢冇做啊，但我喺街度見到佢，當時同我打招呼。我嗰刻咧個頭個腦咧 攞簽名， 即係 我有睇你演出㗎。 即係到當時我唔係冇鹹濕，唔知點解嗰刻個第一個情緒，哇！ 正 佢摸曬身喺我面前， 佢30几cm， 摸曬身喺我前面，跟住當時佢真係好勁，我唔 但係見唔見到佢碌嘢？ 見到啊，就係大佬過肚臍喎，好緊要 過肚臍啊！ 佢嗰位過肚臍啊！ 咁應該真係要有翻咁嘅斤兩， 同埋佢因為佢本身係 mix 嚟嘅，咁佢係你記唔記得啊 ？mix 南亞裔同埋 中東 嗰個啊，你知邊個啦？唔講名啦，大家知道就算啦。 嗰個 耐力係咪？ 好似係一支可樂咁咁嘅 size 咁。靚唔靚仔啊？ 靚仔啊 ，mix 啊，好少係中東，即係咪中東本身其實輪廓靚㗎啦，咁啊再 mix 啲 即係靚嘅中東咯，即係中東都係分靚定唔靚。 真係好粗犷，勁有戰狼三嗰種感覺咯。當時其實我見佢同打招呼嘅時候咧，我個腦仲係空白咧，諗緊佢嗰碌嘢。跟住我係，跟住我就好似賣個。 佢有冇同佢講咩啊？餵飽你。 跟住佢話做咩？咁又冇見做咩？望住我擘開個嘴咯。 佢知唔知你睇咗？ 佢又唔知，佢唔知人哋知佢睇嘅，即係佢唔知道人哋知道佢拍呢一樣嘢啊，亦都唔因為佢已經冇做啦嘛，佢唔知道原來有人燒只碟出嚟流傳公司咯。跟住當時佢就同我講話，喂，做咩啊？你見到我擘大個口，做咩？你頸渴啊？咁樣，跟住我 就喂，請你飲嘢啊！跟住佢啊， 跟住我其實真係有少少渴啦，就係咁咯。即係我嗱講真啦，因為佢都係我叫做前同事啦，亦都冇想象。 你就決定開佢名啦？ 冇，我冇諗過佢跟真係勁到過肚臍嘅。即係嗱唔係笑你啊，陳威，我唔知啦，即係可能就係摸摸先至知啦。即係你嗱自問啦。你都勁嘅嘛？你過唔過肚臍先？ 唔係話勁唔勁嘅，不過就用家一致好評咯。 係咩？好誇張喎、啊！大到過肚臍咧， 係咪啊？ 過肚臍其實好輕鬆嘅啫，係嘛？即係嚇你遇嗰啲男仔唔過嘅咩？ 過肚臍 嚇唔係好正常嘅咩？ 幾 C 咧？ 我唔知 Emma 過唔過啦嚇。 Emma 唔喺度，我哋可以講下佢。 係啊， 唔超過50 cm 咪70幾？ 唔會50 cm。 間尺最長是24啫嘛，唔值12啊？ 十零啦， 十幾 過肚臍差唔多啦，係嘛？ 做咩攞把抽度啊自己？你唔好説，唔好咁，你而家 好似硬咗喎。 即係你我唔嗱，我唔幫你度啦，我費事陣間令你尷尬係咪先？陣間你個數字唔夠我哋個舊同事咁，你 但係你見到佢有冇幻想嘅？ 都係有咯，見到 佢有幻想。 我幫我變到夠咯， 即係我嘅樣子變咗，然之後即刻擘大嘴，嚇係，跟住咁樣啦，就係個腦不斷喺碌緊。 但之後有冇問翻啲 friend 啊？即係有冇問翻啲 friend？ 喂，點解佢做呢行，同埋點樣入行？ 我有都講嘅，佢傾嘅時候，我話喂，其實我想問下咧，secret 嘢嚟嘅，我話你係咪拍過 AV 啊？ 佢認嘅， 跟住佢就即刻有啲尷尬，喺度第一下，我話冇扮嘢啦， 我已經有啲證據啦，嚟啊，今晚喂飽我啦， 睇咗啦咁樣，咩嘛，奸啊嘛咁樣，跟住佢話，哦係啊咁樣，跟住我喂你點入行啊？我話要唔要旁白或者配音？喺度揾佢，跟住佢唔使啊，我話喂，但係咧我話啲女仔質素爭少少喎咁樣。跟住佢話喺大學， 因為肯露嘅就難啲 咯。係啊，佢話其實咧，佢哋都係喺大學度揾啲妓女 配音嘅，即係啲女仔全部。 唔係啊，即係除噶。 唔係，我意思係咪即係佢哋廣東話啲女仔，定係都係 唔鹹淡嘅？ 哦， 即係嗰啲老闆，我想你演。 因為我之前睇過一個報道咧，佢就話其實嗰陣咧就發展呢一個鹹業啊。鹹業咁啊，就嗰個色情市場都好大啦，色情影片市場咁就喺外國揾翻嚟咯，多數喺日本運過嚟咯，就成條箍請過嚟拍咯，咁就喺呢度就直接揾個男優，又或者個導演個 camman 自己上埋，成本低啊嘛。 係咯，我嘅見佢都係成本屬於低成本嘅，但係咧我就哇，我話你都幾落力嘅喎，即係自己又露埋樣，跟住又做埋，跟住又做埋主角，有錢收，我話你又有得食咁樣。 你又爽啦咁樣，有冇問呢個？ 你又爽啦，我話。 但聽人哋講話唔爽嘅其實，因為佢要你硬十分鐘，你就硬十分鐘，然之後就唔好硬啦，到另外唞陣，然之後再。 狂躁咁樣硬，跟住停一停 ，stop。 系啦， 完 啦，因為其實男仔咧好 硬， 佢嗨起上嚟咧，你好難突然間叫佢停嘅。 成威硬， 系啊，即係你叫我插插花，突然間叫我停，我話嚇停咩啊？唔好停又話啫。 即係人哋 訓練下自己硬。 去洗手間咧，啲豆人咧咪好中意喺嗰台度去洗手間，以為人哋唔知就真係咁啱有人經過，唔知得嘛？跟住即刻兜縮咁樣，即係帶條褲即刻濕曬，即 係 扮咗去洗手間嘅物質。 就係呢種咯，即係唔停得噶嘛，一嚟就嚟料啦嘛。 咁所以喎，咁佢真係都要身體好好喎，如果咁樣成日都咁樣咧，身體好弱。 唔知佢食咩咧？ 哇，係啊，其實有冇講過話食啲咩嘢可以持續性嗰個硬度啦，或者係或者可能增強嗰個能力嘅咧？ 我自己就冇諗過話食啲乜嘢嘅。我自己就平時會食啲聽人講話韭菜啦，韭菜係 哦，壯陽嘅韭菜 係啊， 温熱食物嚟噶嘛。 係啦、 啊。咩咩又咪有啲咩？好似綠尾巴嗰啲壯陽大補酒啊，咪啲咁。 嗰啲係幫助充血係嘛？應該。呢個都有話補酒都有綠尾巴啊，即係點樣個壯陽酒啊？不外乎 啲咩老一輩應該係 係啊，咩當歸嗰啲啦，係啊， 係啊， 即係可能大肥嗰啲。 我呢啲暫時唔需要啊，我哋都係十零廿歲啫嘛，我哋 係咪十零廿歲？ 係啊， 發發聲噶啦。 係啦，我喺網上面咧就揾咗十種激情嘅食物，咁咧就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啦。咁第一樣咧就係朱古力。 呢個我覺得係關情緒事，即係有個開心嘅心情，跟住個能力都勁啲。 刺激荷爾蒙。 哇！你哋簡直係勝過專家。佢呢度就係話，因為黑朱古力咧，特別黑朱古力啊。一個美國的飲食協會咧就雜誌就發表了研究，就話黑朱古力入邊有一種叫做苯乙胺的化合物、 嗯、 就係可以控制到你個腦釋放一些腦內啡，咁啊加強了雙方的吸引力。 即係呢個係好似做完運動你有安多芬與差唔多。 係啊係啊。第二樣咧就大家都老生常談都話，大家都會知嘅。係 講 咧？就係海鮮嚟嘅生蠔。 哦，增加蛋白質。 係啊。喂，其實你哋知嘅喎，咁你哋唔使睇呢個報道嘅喎，咁你哋估埋， 數埋落去啊，睇下我哋估到幾多啊嘛。 再燕麥真係估唔到，燕麥原來佢就話刺激咗你呢個高丸入邊嘅激素啦。 聽下都會嘅。 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喎，嗱，我真係有一樣唔知啦。 燕麥咁清淡，原來係可以刺激高丸。 係啊，同埋可以放鬆陰莖周邊嘅肌肉。 啊！我終於知道點解而家咧啲上咗年紀啲男人咧一朝早咧就要話健康，就要燕麥溝滾水嚟食啊！原來就 係唔得， 原來就係唔係好得。 草食系男仔咧係成日食燕麥嘅。我以前公司嗰啲咧草食系白雪雪嗰啲男仔就好中意食依啲咯。 咩叫草食系？即係食齋啊？ 唔係即係講緊佢係青靚白淨，好似小鮮肉嗰啲、嗯。 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佢哋啊？ 偷偷地流口水 啊！哦，都有試過， 都 有試過咁，你就知道有比較啊嘛，即係 草食。你下次試完之後話我知啊，我未試過草食系嘅。係 啊，跟住仲有第四樣咧，就紅酒。紅酒好多人都飲啦。 啊，呢啲又調情啊，攞下喺度增加刺激感。 有時可能你食嗰樣嘢，同埋你做嘅 moment 兩者之間嘅關係到底係點咧？即係雖然依家聽咗，但係到真係要 work 嘅話，你都要知道係幾時之前之後或者點樣。 但係呢度好重要喎，佢話小心唔好過量喎，過量嘅酒精會影響 食。唔得㗎，係啊，會大嘅飲醉咗。 我試過咯。我試過飲唔係飲紅酒，飲啤酒。咁啊前戲喺度做下之後。 軟咗喎， 唔係軟咗啊，瞓著咗。 黐咗， 你只係用瞓著咗去嚟抵消自己軟咗嗰個。 你見到軟咗，扮瞓覺先。 我瞓啦。做之前中唔中意飲酒？我其實係好中意飲嗰啲果酒咯。我做之前會中意飲咯，你哋中唔中意？ 但有時做係興起嘅喎，你唔會教時間，即係除非你偷食啦。 我會扮醉咯，我會飲到即係嚟面紅紅咁樣扮醉， 太清醒有啲驚咯，飲到有少少醉。 放鬆啲咯， 會大膽啲嘅，會大膽啲嘅，即係口爆先嚇爆，射完 啦。 係啊，唔係同埋你有時去玩都係啦，有時去玩你都會飲啲酒，你先去玩咯，又或者去到嗰度飲酒玩。即係譬如坐女啊，唱 K 跟住又 坐。我唔去呢啲地方，唔知啊，係啊， 俾人坐，俾人坐， 俾人坐，你係坐人嗰個，有冇飲酒咩？ 冇啊。 我第二樣咧就係蛋啦。 呢個都係增加蛋白質 嗰個激素係啊， 平衡激素、 維他命。 因為本身蛋都好多激素嘅，所以女仔都唔食咁多蛋啊，好容易生嘢。 好似話一日應該唔應該食超過兩隻蛋咯，正常人。 係啊，死啦！食咗四隻啊，我仲要打翻嚟添。 好快咁數埋落去啦，跟住仲有水果，水果咧就係番茄特別好 啊。 番茄其實不嬲都知嘅，其實好多紅色嘅嘢都係特別好。 啊，非牛肉都係。 係啊，跟住嗰啲蔬菜嗰啲好正常啊，綠色蔬菜大家都應該要食嘅。 係啦。 同埋茶，唔加糖嘅茶。 茶？ 茶，我有個朋友好中意飲茶。 啊，唔得啊！ 唔 係啊，中國人都中意飲茶嘅，我覺得。 次次同佢玩咧，即係我哋去。去睇醫生啦，去紅色幫佢睇醫生啦去唱 K 啊，去揼斜骨啊，好中意飲茶。 我知啦，所以以前皇帝咪成日都要飲茶咯，飲名茶咯。 品茶。 係啊。 皇帝三千個。 咪就係咯，都真係要補一補。原來中國嘅茶係可以補身嘅，真係估唔到。係 啦， 飲一口，露一口。 跟住咧，仲有魚。 魚啊，啲深海魚 omega 3啊，哇呢、這個嘢好正啊！ 哇正啦，仲可以令皮膚彈彈下。 好啦，最後最後一樣啦，就係、是、大家都知嘅啦，堅果。 誒、這個我知道。 核桃易型唔好型。 唉，食咩花生啊、甩屎嗰啲乜鬼核桃啊？ 乜鬼屎啊？ 因為咧補腰補腦嘛，有腰有腦，跟住你先去諗到啲咩計劃去搞掂條女。 但其實少少咗一樣，我自己加一樣嘢落去就係、是，我試過 work 嘅。 杏仁。 韭菜。 韭菜。 咁佢點啊？ 頭先咪就係時食韭菜咯。 佢話綠色嘅蔬菜咯，我諗都包埋韭菜。 但我覺得韭菜麻麻地啊，食到口臭，唔好想 kiss。 男人食啫嘛。 咁你唔 kiss 嘅？ 食完咪食啲香蕉膠咯。 唔係點 work 法先啊？食咗點 work 法？ 發發聲， 發發聲咯。 發發聲， 係啊。 做之前食定係嗰一日食定係幾時食？ 生食、減生食定係錄咗先食？ 錄咗先食。 哦。 係啦。 即係總之嗰日食咗就 唔信食。 咁得啦，我唔會同你一齊做啲咩㗎啦。我好驚人口臭嘅。 咁咪隔一隔住先咯，好嘛？即係譬如我錄節目之前食，食完之後錄完節目，我哋咪做咯。 唔該啦，差唔多啦。 係啊。時間又咁快㗎？ 係啊。 而家我哋落去買咯，一係 咁你買完係咪試先？ 啊，唔係唔係，我買俾你，你食完之後試摸摸，喂，試試咩啊？你未試過？話咗第一次啊！ 唔係，咁我想，我覺得如果夜得滯，我都想試下啲甜品嘅，即係奶色嗰啲我都中意啊！ 得閒 sorry 啊，今日唔得閒啦， 你走唔甩噶啦 ，dead 埋你噶啦。 好，下次唔係下一集再見啦，各位。 係啊，你點樣救佢都冇用噶啦，下集睇下你見唔見佢喺度啦嚇。 拜拜。 拜拜。